在路上，周梦蝶。这条路好短而又好长啊，我已不止一次的走了不知多少千千万万年了。黑色的尘土覆埋我，而又周周举养着我。我用泪铸成我的笑，又将笑洒在路边的荆棘上。会不会奇迹的蕴结出蓝瓣一两蕊，招摇的地平线沉睡着，这条路是一串永远数不完的又甜又涩的念珠。